日呢2018年就成为过去。2018年实在是一个极之不平静的一年，各类的冲突事件或者是自然的灾难在世界各地里面不断来到发生。就以是年尾最近这几个星期所发生的几件事情，其实已经是足可以证明2018年是令人不安的一年。我们有中美那种的贸易战升级，以致拖累全球的经济，也都有是英国那个的脱欧迟迟未能够解决，以致影响是整个的欧洲或者是欧盟那个的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亦都有是法国那个的黄背心运动凸显了那种民众的愤怒，整个的是一段的时间逢是周末的时候都上街来到是示威，任意的破坏很多的商店或者是汽车甚至乎是公共设施，又或者正当是大家以为是一个动荡的2018年将会是成为过去结束的时候，全球的股市亦都是大跌，亦都加拿大又卷入了中美那种的政治人质角力的事件当中，亦都是有这个的正话刚才祈祷亦都是提到在这个的印尼亦都是发生了这个的海啸，美国的政府是部分是停止的运作，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为到啱过去的圣诞节其实带来了又不安，亦都是带来了又混乱。2019年很快会来临，究竟我们怎样来到是迎接新的一年呢？人生短暂是一个事实，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去热爱生命是绝对是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来到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又或者我们怎样来到去真正体会生命的价值呢？诗篇九十篇刚才我们听到的一段的经文，这一篇的圣经能够是帮助我们去正视人生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一篇的经文其实将那个生命的问题是表达得十分的清楚，是神人摩西所写的。摩西他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是一个最伟大的民族的领袖，圣经记载到他跟上帝是面对面的来到倾偈，好像人和朋友倾偈一样。在旧约是摩西那个的记载，就是说他很深刻的认识这一位的上帝，他亦都跟上帝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但摩西只是留下一篇的诗篇，就是诗篇九十篇。所以呢，这一篇的诗篇其实是一篇非常宝贵的诗篇，盼望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取当中那种的是精髓出来。在整篇的九十篇的里面，其实有一节的圣经第十二节，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的突出，这个话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来到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指教，你一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呢，你好像就是说呢，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像叫我得着智慧的心，这四个字求你指教，有少就是说好像大人 捉住小朋友嗰只手啊，教你点样去计数算下呢个日子系点样样啊？几多日子？一年、两年、三年，或者几多个月咁样样啊？啊，你知道咧，摩西个意思唔系咁样样啊，唔系叫我哋咧睇下今日我哋几多岁啊，唔系呢一个嘅意思啊。如果系纯粹系话我哋计下几多岁啊，你同我都识计啊，摩西。不用这样教我们，也都不是摩西那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其实提醒我们，我们要晓得去数算，数算过去的日子。这两年很多时候都有一句话我们都熟悉，就是人生有多少个十年。有首打油诗是这样说，他说十岁就是风趣天真，二十岁就是风姿绰约，三十岁就是风韵犹存，不是三十岁应该是芳华正茂，四十岁就风韵犹存，五十岁就是风花雪月，六十岁就是风湿骨痛。这些诗没什么意义的，不过是得淡笑而已。在经文的第十二节里面，其实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可能是很愚昧，愚昧到就是说他不懂得怎样去善用人生，不懂得怎样去爱惜光阴，热爱生命。当懂得去数算日子，就能够有智慧的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这个的在英文的翻译的里面，这一句 的说话呢，其实就是讲到他说呢是 to live wisely， 或者是 to live well， to use wisely all the time we have。 这个是圣经的翻译，也都是将那个的时间或者是那个的日子那个重要话给我们听。求主都是帮助我们有智慧的来到是安排我们的日子。曾经是有人问一个是年纪很大的一个的老伯伯，问这个老伯伯就是说，这个的老人家他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四季，即是春夏秋冬，在四个季节的里面问他哪一季他觉得是最快乐的。这个老伯伯他这样来到去回答，他说呢，青少年就好像春天，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幼苗就发芽，含苞待放。这个老伯伯说，我即刻想到春天是几咁的美丽。然后这个的是壮年就好像夏天一样，当夏天来到的时候，树叶茂盛，百鸟在树荫底下来唱歌。老伯伯说，我又赞叹了，夏天是几咁美丽啊。然后很快就夏去秋来，到中年就好像秋天一样，树上是布满了金黄色的果子，夺目非常。老伯伯又说，秋天如此多美丽啊。然后最后冬天来到的时候，发觉树上便没有农业或者是果子，留下的只是光秃秃的枝干。但是老伯伯说，当我举目向上的时候，直至这一刻，直至这个的时间，我第一次能够清楚看到美丽的天空。其实老人和蔼可亲，好像冬日的太阳，给到人有一种的温暖。事实上每一个的季节，即是说每一个那个的年龄，其实都有它独特美丽的色彩。如果在你的思想的里面，你要用季节来到去量度时间，我们就让每一个的季节是环抱 其他的季节。人生是比作季节，骤眼看来或者骤耳去听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些的浪漫，又或者有一些的诗意。但是诗人所讲的人生的四季和大自然的四季是完全不同。大自然有冬去秋来，或者是叫做冬去 春来，但人生并没有冬去春来或者夏去秋来这一回事。既然人生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到是经历四季，就让我们来到珍惜神所赐给我们每一刻，以致我们可以选取一些更加有意义美善的事情，好好的走过我们每一个的季节。摩西在第一和第二节的里面叫我们去翻翻神那里，一开始九十篇的时候叫我们翻翻去神那里，一切是从神开始。因为若果我们不翻翻去神那里，整个的人生就可能会变得很灰暗。灰暗就是说好像在第九节讲到啊，我们的年日好像一声的叹息啊，然后怎样啊，劳苦受烦就转眼成功啊，成功就好了，就转眼成空而已啊。这个呢其实告诉我们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啊，我们都要看回神啊，以致我们在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好像第九第十节那里一声叹息或者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下一时呢我们都会啊，我都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年纪大了呢都会怎样啊，一声叹息就不会就鞋鞋声的。我们都是师母有时候家里呢都说我，他说呢为什么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啊，近来好像听到你呢有时候都会鞋鞋声的啊，有时候真的啊，年纪那个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啊。然后第十节就是说呢其中所惊夸啊，惊夸即是 the proud of， 或者你觉得是骄傲的啊，这样的骄傲只不过是劳苦受烦，你可以为这样东西来骄傲转眼成空啊。这里讲到呢，其实人生我们要数算日子的话，我们首先一定要对准神啊，回到去神是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怎样来到去数算每一年每一日一个最基本的开始。在去回第一节的时候啊，这里讲到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这一位的神是做我们的居所。居所在原文呢是讲到是其实是一个避难所的意思。当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人生又不开心的时候，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然后在第二节就是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是永恒的主宰。用神来做这个人生的起点，就成为人生的转捩点，这个很紧要。人类几千年以来啊，一路都是寻找人生的目的啊，但是这个找寻人生的目的一直都是困扰住世界上的人，解决不到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解决不到呢？因为很多时候人就是我们往往是错误的，由我们自己为起点，由我们自己开始啊。我们会问有时候就是说一些的自我中心的问题，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又或者我怎样运用我的人生、啊、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的梦想是什么，我将来要做些什么。很多时候是从我们自己来做出发点、啊、这个是好的，我们自己能够有反省，我们知道怎样来到去开始，或者我们的目标人生是怎样，是好的。但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太专注于我们自己，当你凡事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人生的时候，你就永远都找不到人生的目的，因为你不是那个创造主。你怎样能够是明白创造你个人的目的呢？你要是回去创造你那个人那个心意的里面。所以假如我是送给你一件是你从未用过的，又或者是一个新发明的产品、啊、你不知道怎样用它、啊、你拿着这件新产品的时候，你可能会问回这个产品的创造者，又或者你看回那本的说明书，又甚至乎或者你上网去看回这本的说明书究竟是怎样用法。同样的问题就是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要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就是说，神创造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去回神那里， What is God's purpose in my life？ 如果我们走错那个方向，我们找错那个方向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找不到那个答案。在这个的是圣经的里面，我们发觉神去寻找我们，跟其他的宗教很不同。其他的宗教是人去找神，但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是唯有我们是仲系作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来到这个世界，用他的爱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一位的神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间，来到寻找你和我。你在神的眼里面是无价宝，你在神的眼中是极为宝贵。然后在圣经的里面，当我们是从神的永恒的角度去看我们今日，看回我们现有的人生的时候，其人生是很短暂。所以神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即是说耶稣，即神是看千年好像一日的里面一样。圣经里面最长寿一个人就叫做马土撒拉，大家知不知道多少岁啊？他是969岁，即差不多1000岁了。哇，969岁，但是在神的眼中只不过他活了一日，咁嘅意思。另外咧，希伯来人啊，将夜晚黑就系分为三更嘅。但系直至系被罗马政府统治嘅时候，佢哋跟翻佢哋嗰个嘅习惯，就系一晚就分为四更。当旧约嘅时候，分三更，每一间就大概系3个钟头。千年就好似夜间的一更这样，很短的，即是说时间快到连你都想象不到，飞逝、啊、哇，原来这样就一生了，这么快这样就 完了我的人生了。所以呢，快到很多时候我们后生的时候怎样，阿妈经常都提我们，学校都提我们一个的说话，就是你们要珍惜光阴、啊、你们要把握光阴。所以就说，一寸光阴就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失去 寸金可再找，失去光阴就无处寻。听过未啊？啊，未听过啦，可能啊，因为后边嗰两句我自己多口加上去嘅啊。人生你要发觉，除了短暂之外，在第五节亦都话俾我哋听，人生就好似如水冲去，系如水冲去，其实都提醒我哋，人生是会改朝换代。今日你扮演这个角色，不是说你成世都会扮演这个角色、啊、第五节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如水冲去这个的字句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用中文来翻译的时候，是有一种的改朝换代那种的味道，那种的意思在当中。诗人苏东坡他说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即是说其实人生一去就不复返，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消失在那个历史的洪流当中，我们人生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所占有的时间空间，其实是非常的短促。今日你可能是工程师，你可能是护士，你可能是教师，又或者可能你是音乐家。每一个人在舞台上面，我们都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朝一日，你和我都会落台。但是你说不是、哦、我今天做这个角色做得很好、哦啊、很多人都称赞我、哦啊、我做得很好都要落台，是啊，对不住、啊、个舞台是很无情的、啊、到时候你又要落台、啊、你想不落台人家都会踢你落台、啊、今天教会都是、啊、我看到一班的年青人的时候、啊、我们平安堂一班年青人的时候、啊、我有一种的感觉，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呢，其实一代过去一代又起来、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有一种的感觉、啊、另外呢如水冲去、啊、这句的说话更加可圈可点、啊、代表着呢是苦难可能随时的临到，印尼所发生的海啸刚刚发生，死伤很严重，没人可以预计。过多月前 在加州所发生的山火也都是、啊、好，那个威力很犀利，很大、啊、损毁很严重。所以你会发觉，无论是水灾好、火灾好、人的性命好、财产好，可以即刻消失，可以即刻没了。但是在第九节的里面告诉我们，第八、第九节这两节的经文讲到，虽然人生是短暂，但提醒我们将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交账，每一个人都要交账。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我们要负责。我今天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今天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我的行事为人对不对得起主呢？又或者我对主的态度是不是不冷不热呢？我怎样来到用神所赐给我的时间呢？这些的问题或者很多的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来到交账。然后在第十节这里讲到，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一句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普通人你和我的岁月是很有限， 在诗人那个年代，很多时候可能是活到七十岁八十岁，好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都怎么说，你估我七老八十吗？又或者人生七十就古来稀，但是随着那个的现代科学那个的昌明，有那种的医药，你发觉人那个基本的需要我们得着照顾，可以去到八十岁，又或者你说我平时我饮食很小心的，我又吃了一些健康补品，我给到你九十岁咯。你说不是，我呢我早睡早起，我有时候呢做一下普通一些柔软体操的运动，比够你一百岁了。但其实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你的年日其实都是有限。今天你认识到究竟你自己的人生是行到哪一点呢？你要知道你在哪一点，又或者在哪一个位置，然后你才可以去到那个目的地，你可以去到个终点站。在温哥华，我相信呢是最大的个商场呢就应该是 Metro Town，里面呢超过400间的商店。以前我在亚省 Edmonton 居住的时候呢，那里呢有全北美洲最大的一个商场，就叫做 West Edmonton Mall， 大家都可能去过了，那里总共有800间大小商店食肆，好大。若果无论你在 Metro Town 或者在 West Edmonton Mall，如果你找要找一个商店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先看看个地图，你找了这间商店的位置是在哪里，然后跟着呢你要找什么？你要找的就是，你要找一下就是说你在这里 You are here 那个的位置在哪里。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叫做是相对点，是一个 reference point。 这个相对点呢，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呢，地方这么大，你找成日你都找不到那个商店。同一道理，求神给你有智慧，给你知道今日你的位置是在哪里。你要知道人生那个短暂，生命是从神而来，我们就应该知道也都是懂得怎样来到用我们的生命，怎样来到用我们有限的时间，以致可以得着一个永恒生命的价值。摩西的祷告，求神给他有智慧去数算日子，也都其实是勉励我们去善于管理我们的时间，我们多亲近神，我们多认识神，以致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其实即是指导，其实得着一个敬畏神那个智慧，得着智慧的心，其实就是指导讲到就是得着一个敬畏神那个的心，就是得着敬畏神那个的智慧。今天我们经常都说很忙，我们经常都说时间不够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忙忙碌碌整日都没了，但有一些分析讲到，当人经常都说我不够时间的时候，我没有时间的时候，其实就讲到其实这个人可能他缺乏了人生的方向，讲到他只不过是生活里面只是忙乱，他不能够好好的掌握他的时间。让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新的一年未开始，很快就开始，我们尝试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晓得运用我们的时间来到去寻求神，认识神，跟随神。正如在2019年，我们新正刚刚定出来这个新的主题，就是说扎根主道， 活出基督，就让我们在新一年的里面，我们立志，我们立志去认识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在主日学，我们在查经班，在不同的聚会的里面，我们能够去扎根基督。当我们这样来到去敬畏神，当我们这样来到去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有能力、有机会、有智慧，也都赐给我们有侍奉的恩赐，过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我们一同有个祈祷。